时间。 以下是广告时间。十一七天乐，北广购物带您乐七天。十月一号至十月七号期间，北广购物全场商品95折，订购2件以上商品享9折优惠，订购5件以上更是享88折优惠。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买的多，优惠多，尽在北广购物。 经常听众都称赞北广购物好啊，安全放心，实惠多，品质没得挑，电台搭建好平台，开开匣子就听到，商品质量严格把关，信誉是第一条，货到付款送上家门，生活离不了啊！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生活时间，我是周杰， 我是李红。 嗯，那么现在呢，又到了吃螃蟹的时候了。 对，一到是这个金秋十月呀，尤其是9月份、10月份、11月份这三个月呢，大家都开始在餐桌上呢出现了大闸蟹的身影。 没错， 无论是北方还是南方，无论是全国各地的哪里啊，在家里边餐桌上这个螃蟹的鲜味一定是少不了的。 没错，因为螃蟹也属于这个时令的产品了哈。 对。 那我们北广生活时间呢，也是应着大家的这个要求，为大家呢淘换的，应该说各方面品质啊、性价比都非常好的一些螃蟹。当然了，在这其中呢，阳澄湖的大闸蟹肯定是必不可少的。 对，我们要说这个大闸蟹里边呢，阳澄湖的大闸蟹，无论是从它的品质来说，还是它的名气来说，阳澄湖大闸蟹呢，都是经过了这么些年这个全国的吃客老铁的这个嘴的验证的。而且呢，阳澄湖大闸蟹呢，在我们北广生活时间的这个平台上呢，已经卖了有4-5年的这个时间了。各个品牌的阳澄湖大闸蟹都是广受好评。但是呢，今天我们还是依旧给大家推荐在去年卖的非常非常好的一个品牌，叫做湖滨酱的阳澄湖大闸蟹。 嗯，因为这个我们平台上啊，合作方呢，是我们是非常挑剔的。 对 啊，实际上我们的挑剔呢，是来源于我们的消费者。 嗯， 比如说消费者认可你这个产品，那我们就肯定合作。 对， 如果不认可的话呢，那可能就基本就淘汰了。 而且我们的京城的听众还是非常非常给力的。那么今天呢，我们给大家推荐的这个阳澄湖大闸蟹呢，它确实在各个方面来说呢，都非常让人放心。首先呢，我们来说品质。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个阳澄湖大闸蟹呢，就叫做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其实特别容易分辨，就是您拿到手以后呢，这个阳澄湖大闸蟹呢，它特别的饱满，而且您看那个螃蟹，您看有的那个螃蟹呢就是扁扁的，但是阳澄湖大闸蟹，尤其是正宗的从这个阳澄湖里边养出来的这个大闸蟹，第一非常非常干净，它那个肚啊特别白，第二个呢就是它特别鼓整啊，按咱们北京话就特别的鼓里，还跟一个小球似的。这样的这个大闸蟹，它里边的这个肉啊、黄啊还有膏啊特别的满。还有呢，就是我们经常说的阳澄湖大闸蟹吃的是什么呢？肉是一方面，其实更重要的一方面就是吃它那个母蟹的蟹黄，公蟹的蟹膏。那么这个时候呢，其实我们去吃这个阳澄湖大闸蟹的时候，您会发现它这个蟹膏和蟹黄的量特别特别的大。 其实呢，阳澄湖的大闸蟹啊，尤其是吃主啊，都能够分别出来。 对 啊，从表面来看呢，是青背、白肚、金爪啊、黄毛啊等等，而且它这个体格，刚才你说特别骨力啊， 对， 特别的这个敦实厚实哈、啊 嗯。 吃起来的话，这个肉呢也特别的紧实，尤其是这个时候呢，真的是环肥膏满啊。 对 啊， 就是这样的。而且呢，您去吃的时候呢，还能体会到，就是那个蟹黄，它是有一种就是特别紧致，有点像什么呀？有点像咱们吃那个咸鸭蛋的那个 芯儿，那个膏呢就有点这个膏似凝脂，确实是这样的，就是它都是很粘稠很粘稠。 你发现如果假如说你吃的当中哈，不留神漏嘴了，你要弄到身上感觉它都染色， 对， 就特别的浓， 对，所以说呢，这个阳澄湖的大闸蟹啊，哎呀，我们这么一说呢，其实它的品质大家都是应该能知道的，而且确实它的名气特别特别大。 而且阳澄湖啊，说句真心话，就是真正正宗的阳澄湖的大闸蟹呢，并不是太多。 你发现就是全国的各地一到现在、 都在卖阳澄湖， 都在卖阳澄湖的，但是真正阳澄湖的大闸蟹呢，其实没有那么多。为什么呢？它的湖面就那么大，对吧？而且呢，主要呢。我们还得说句实话，就是能到北京来的呢，确实是一小部分， 没错。所以在这个时候要想吃真正的阳澄湖的大闸蟹哈，我个人认为教大家这教大家那，不如呢让大家就是在靠谱的平台和渠道来购买。 而且呢，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这个阳澄湖大闸蟹，您看我刚才说了，一方面是它的质量是能够让大家放心的，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刚才周老师说的，说这个渠道，当然不是我们自夸啊，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我们是有这个背书的。另外呢，还有一个方法，就是证明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这个阳澄湖大闸蟹，它是可以放心的，是正宗的，是什么呢？它是每只螃蟹，不是说一箱啊，是每一只螃蟹，它的这个身上都拴了一个蟹扣， 身份证 啊， 是有身份证的， 它就是拴了一个小的塑料牌儿、这个小塑料牌呢，您别看它就是一个塑料的特别小的一个小牌儿，但是它的公信力特别强，就相当于我们每个人的身份证一样，它每一个蟹扣的编码都是不一样的，您可以通过这个蟹扣登录它上面的网站去进行查询，这一只或者说这一批是不是真正从阳澄湖里边养出来的。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这个湖滨酱的阳澄湖大闸蟹，能够跟您保证的是每一只身上都有蟹扣，而且每一只身上的蟹扣都可以登录官方的网站去进行查询，它是不是真正的阳澄湖养殖的，所以这一点呢还是可以令大家放心的， 没错。 另外呢，我还想跟大家说的是，一般呢我们在市面上花钱买大闸蟹的时候呢，就会担心一斤螃蟹有半斤全是 绳 子，但是呢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这个湖滨酱的阳澄湖大闸蟹呢，它外边捆那个绳还是挺特别的，它那个绳是扁的，而且呢特别特别的轻， 可以忽略不计， 可以忽略不计，它那个绳呢基本上就固定一下这个螃蟹的形状。为什么要固定一下呢？因为在运输的过程当中，如果你不固定它那个腿的话呀，它乱动容易把那个腿就给掰折了， 对 啊，回家咱们蒸完了以后呢就不整了。那么今天呢我们给大家推荐的这个湖滨酱的阳澄湖大闸蟹，您可以不用担心这个绳子占分量的问题。还有一点呢，就是大家比较关心的，说你看啊，从阳澄湖毕竟是南方吧，运到咱们北京，如果出现死蟹情况会怎么办？我告诉您，首先呢，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这个湖滨酱的阳澄湖大闸蟹，它的运输呢是顺丰冷链的这么一个运输，但是呢万一有一个说死蟹怎么办呢？我们是每一只都包赔的，如果您出现死蟹了，就是拿到以后呢第一时间给我们拍照片，然后告诉我们的这个客服，然后呢我们会联系这个厂家给您去进行赔付。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它的这个开湖的时间还得跟大家说一下，它的开湖时间呢是9月22号正式的开湖，这是人家那边的这个官方规定的。但是呢您不用担心，我们给您的呢是一张提货券，您可以呢提前的打电话，然后呢跟他去进行预约，预约完了以后呢，就是在顺丰快递的帮助下，应该是2天之内就能到 家，就你预约完了以后2-3天以后就能到家了， 对，2天之内、 两 天之内就能到您家，所以这个时间呢确实您还是得抓紧， 对对对。那也就是说今天呢我们节目播出期间啊，听完节目您就可以订了啊，订完以后呢 收到是一张提货券， 收到的是提货券。那下面我来具体说一下呢咱们今天这个组合，我们有2个大的组合，第一个组合呢咱们是668型的， 668型、 那么也就是说您订上以后呢得到那个券上写的是668型，实际上是668型， 这是因为湖滨酱它在这个实体店上 他卖668， 但是咱们真正拿到的这个组合的价钱是多少钱呢？299元。 对， 那么您299元能拿到什么呢？哎，由阳澄湖的大闸蟹，咱们公的啊是3到3.26的，咱们是5只， 对， 是吧？另外呢，还有母的2两到2.6的啊，这个左右的吧，咱们是5只，一共是10只， 10只， 哎，10只，这是一个组合，对吧？另外呢，在第一个组合还有一个配合的方式，就是阳澄湖大闸蟹的，您要全是母的， 您愿意全吃母的话，可以，没问题，10只都要母的也没问题，或者是5只公的，5只母的， 对， 这是第一个组合， 对，这个299， 哎， 啊， 那么第二个组合呢是399，它的那个券上写的是868星， 868星， 为什么要做这么一个399的这么一个组合呢？是因为什么呀？考虑到大家可能家里边，比如说请客吃饭人多一点，或者说就是我们大家子，人丁比较兴旺，孩子比较多，那么咱就买一个大点的这个组合。大点这个组合，请周老师给我们介绍一下。 哎，咱们的是公的。是8只啊，是3到3.6的，那母的呢是8只，那2两到2.6的，这就是16只，啊，这是一个第二种的选择方式啊。如果您要特别想吃母的的话，您可以全订母的， 等于说16只啊，16只 全是母的， 全是母的。那么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4种选择。 哎， 如果您这个想吃全母的，可以订10只的或者16只的。 对， 如果您想这个搭配着来，可以订5只公5只母的，或者是8只公8只母的。 对， 它的价格呢差100块钱，但是我建议啊，大家如果要是真的 人多的话， 人多的话请客的话呢，399的，如果就是小家庭，哎，您就订那299了，就挺实惠的。 没错没错，所以呢，如果您需要赶快根据自己及家里情况呢，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啊。我们的订购热线是400-015-5151，400-015-5151。 经常听众都称赞北广购物好啊，安全放心，实惠多，品质没得挑。电台搭建好平台，开开匣子就听到。商品质量严格把关，信誉是第一条。货到付款送上家门，生活离不了啊。 周老师，我还想提醒您一下啊，为什么说湖滨巷这个阳澄湖大闸蟹在历年卖的都非常非常好呢？是因为它做的确实是挺贴心的。 对， 您看啊，我们刚才说了，它是正宗的阳澄湖的，然后呢，有每一只螃蟹都有蟹扣，它是可以登录咱们官方的这个网站，是可以进行查询的。另外呢，还想提醒大家，就是大家平常吃这个阳澄湖大闸蟹的时候，它毕竟稍微有点寒嘛，所以呢，咱们得用一些小工具， 对， 用一些小搭配。那么今天呢，也是给大家提供了，首先品蟹的工具给您搭配上了， 我这讲究了 啊。还有呢，比如说品蟹的姜茶，啊，还有是品蟹的这个紫苏，这个紫苏是垫在这个螃蟹底下的，就是增加一下它的香味儿。还有比如说品蟹的香醋，啊，这是什么呢？蘸着吃的。还有整个的一个蟹的礼袋，它蟹的呢是一个礼盒加上一个礼袋的这么一个包装。那么也就是说呢，您可以比如说送礼的时候送一张提货券，由人家呢自己去订这个螃蟹，也可以呢就是我提前订，订完了以后呢收到的时候就是一个礼盒加一个礼袋，您拎着去也行。它的外包装呢是一个挺漂亮的一个礼袋礼盒的这么一个， 想来真周到哈。 对， 好，那今天呢我们这个组合它有两个大的组合方式啊，一个呢是你订上以后呢得到的是668元的一个订货券啊， 对。 但是这个组合呢，您299就可以拿走。那里边的内容呢是公的呢是3到3.6的，咱们是5只；2到2.6的母的是5只，这一共是10只。还可以另外一种的这个订购方式呢，您可以说我都要母的，那您10只呢都可以订 母的啊，这个呢是一类，咱们是299， 299啊。 另外咱们还有一个399的， 对，那么大家庭吃的， 对，就在刚才那个基础上，十只呢，咱们这个是16只， 嗯， 就是公的8只，母的8只啊。另外，如果您说我全定母的话呢，那就16只全都是母的， 嗯 啊，这是另外一个组合，咱们是399元。那不管是刚才第一个组合还是第二个组合，我们都有赠品、 嗯、 啊，有这个品蟹的工具啊、嗯、品蟹的姜茶、紫苏、香醋、蟹礼袋等等都给您备齐了。 对 啊，一个组合是299，另外一个组合399，价钱都是性价比非常高的。 对、嗯、啊，所以说呢，今天大家抓紧拨打我们的电话， 对，400-015-5151，400-015-5151， 哎， 北广购，放心购。 土地广袤，人民勤劳，中国乡村的产品本是琳琅满目，乡村振兴要立足产品，立足好产品，立足真正的三有产品。首先有特色，我们给您带来的是真正原产地的好产品。其次有品质，我们给您带来的产品经过层层筛选，层层把关。最后有颜值，乡村气息和设计美感从来不冲突，好产品要有好颜值。关注乡村振兴，关注北京广播电视台，关注北广购物。 经常听众都称赞北广购物好啊，安全放心，实惠多，品质没得挑，电台搭建好平台，开开匣子就听到，商品质量严格把关，信誉是第一条，货到付款送上家门，生活离不了啊，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购物，我是周杰。那今天呢，我们的嘉宾是魏巍，魏巍你好。 好的，那么今天为各位推荐到的是可以说大家非常熟悉、非常喜欢、味道特别特别棒的，叫做真正来自于我们会七鲜的锡林郭勒草原的酱牛肉、嗯。但是今天不一样，我们真的为各位带到了高的性价比。 嗯，那说到这个酱牛肉，没有人不爱吃， 没错 哈、啊嗯。那现在呢，天气越来越凉了，很多人说，哎呀，咱们得补一补哈， 对， 多吃点肉哈、 嗯。应该说呢，酱牛肉的话是真正非常的健康。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它的蛋白质含量特别特别的高，再来一点的话就是它真正做到了低脂肪低胆固醇。 但是说到吃牛肉啊、嗯、也有很多的门道啊。 对， 比如说无论是吃羊肉还是牛肉、 嗯嗯、 很多美食家就说，哎，它是哪儿出的呀？ 没错 啊、它是什么牛啊、嗯、什么羊啊、嗯、这个真的很重要。 没错，各位好朋友，其实你去超市当中的话一看你就会知道究竟了。为什么说普通的牛肉，哎呦，30块钱40多块钱，其实说句老实话也不便宜，但是一看，哎呦，我挂着内蒙古原产地的、嗯、那个牛肉的话就要翻一倍的一个价格，60-70块钱一斤生肉。各位，今天为什么那么好，我们为什么卖的那么贵，就是因为它的原产地当中来自于内蒙古，来自于天然的草场，草场面积够大，天然的草料当中的营养够丰富，包括所喝到的每一口水都是真正来自于天然河流当中的碱性水，让各位吃到的第一点就是真正健康和营养的。 嗯，确实它的这个生长环境是不一样的、 嗯、 吃的喝的都是不一样的， 没错。 所以呢，这样的牛啊，它养成以后呢，它整个的品质是不一样的， 没错、嗯、 啊，而且呢，这个牛肉的味道确实香、啊， 没错， 嗯、 对你吃到的打开来第一刹那的话，各位不用再加工，直接开袋即食，然后当你会发现是真正的大块整块为各位带到，它都是来自于牛腱子、牛胸口、牛大腿的一个位置，然后你会发现呢，里面那个肉丝儿呢带着一丝丝小筋，它是那种真正筋瘦相连那种感觉，而且它里面都是那种大理石的纹路，叫做五 五花三层的那种天然的纹路，但你慢慢撕开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肉丝呢，第一点很嫩，第二点的话，你会发现里面都带着那个满满的一个汤汁在其中，而且第三点你会发现颜色上它是天然牛肉当中带有那种颜色，入嘴的时候你会发现每一个完全不塞牙呀，不干呐、啊，不柴呀、啊，就是因为我们都是来自于内蒙古当地秘制的配方，它叫做整个的工艺当中复杂，叫做三洗、三泡、三煮、三卤。各位，你想象一下这个时间有多长，这个工序有多么的复杂，然后呢，整个炉火出来那个肉炖出来那个味道会更加具有烟火气的感觉。 所以说呢，这个产品呢，在我们平台上呢，应该说卖了很久了， 对啊， 跟我们有好几年了，一直大家呢非常喜欢，认可率也是非常的高。那么前些时候呢又卖断货了， 对， 所以呢我们也跟厂家联络，又及时的为大家筹集了一些货源， 没错。 那下面我把今天的这个组合的情况呢，咱们跟大家做一个介绍， 没错。那么我们今天呢是真正为各位带到市面当中一袋的价格在四五十块钱，今天买十大袋再送五大袋，整整的十五包，市面当中总价的话最起码将近五六百块钱，但是我们今天只在本档节目为各位做到299299，但是我们说今天这一档节目和之前都不一样，所以说前三十位打进电话的各位客户朋友直接再加赠三包，升级为十八袋299。 所以呢听起来真的是性价比非常非常高了哈。那连珠品在赠品再加上特别的赠送，咱们今天一共是十八包， 没错， 而且每包呢是150克三两的， 没错， 市场价格很贵，但是今天我们只要299，所以这个机会非常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我们的订购热线是400-015-5151，400-015-5151。今天的这个惠七鲜的西蒙草原的酱牛肉啊，确实它原料好，而且呢是非常的安全，工艺呢是非常的好，当然味道没得说了， 没错。而且今天的保证是真正为各位带到新鲜的生产日期，所以说今天趁着我们为各位带到真的是非常非常难得一见的这个特别高的一个性价比的机会，多组来订购，然后来囤货都是没有任何问题。我们有句老话叫做秋冬滋补，来年打虎，所以说今年我们特别特别需要说我们真的身体倍儿棒，多囤点酱牛肉，随时随地开袋即食，没有任何问题。 尤其在下半年的各种的节年假日啊，也非常多，所以呢咱们不妨呢多订几组啊。你别看呢这个十八包呢挺多的，大家都爱吃， 对， 其实吃不了多长时间的， 没错。你想想一天三顿的话，包括夜宵，咱哪一顿当中都可以来吃酱牛肉，而且这个味道是真叫好吃。这个牛肉锡林郭勒草原嘛，来自于内蒙古的那个牛肉，它本身就很香很鲜，然后呢再加上它当地那个秘制的配方，这个所有的肉质吃起来叫做根本停不下来。你想想的话，一天三顿来吃，一天三顿来吃的，吃几天就没了嘛。 所以呢可以多订几组，咱们今天的是西蒙草原的酱牛肉， 对， 咱们是150克，也就是三两大包，给大家连主品再赠品再加上特别的赠送，一共是十八包， 没错。 那么市场价格挺贵的，但是今天我们299， 没错， 真的是非常合适，性价比非常高。 对， 那如果您需要，赶快拨打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那我们的商品呢是包邮免运费，货到付款的啊，而且如果大家打电话呢打不进来，因为现在呢非常火。 对， 大家可以通过呢我们的微信商城来进行直接订购，可以打一个北广购物就进入我们的北广商城了，直接订购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没错， 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那么说到牛肉，今天的这个牛肉呢， 没错， 吃起来非常的软糯， 对，而且呢完全不会有任何的塞牙，里面的汁水含量也是特别的丰富。然后再来跟各位做了一个郑重的承诺，保证今天为各位带到每一口的酱牛肉全部都是来自于真正锡林郭勒草原，真正做的一个散养，而且保证都是新鲜的生产日期，完全是真牛肉，为各位带到是真正原生态的好味道。 其实上班族呢如果想吃酱牛肉的话，自己做哈，一个是费时间，另外手艺呢 可能也难说。 对， 另外老年人的话呢，虽然说一天到晚跟家待着，但是你说你做这个酱牛肉的话，做多了的话吃不了，搁在那儿时间长了就不新鲜了。 没错， 做少的话呢不值当。 对 哈，所以呢咱不妨啊备点这个熟食。这个都是塑封包装的，打开以后呢就可以吃，无论是您凉着吃热着吃啊，怎么吃真的都特别的香。那今天为大家带来的就是惠西鲜这个品牌的西蒙草原的酱牛肉的组合。我们今天连主品再赠品再加上特别的赠送，一共给大家是18包。那每包呢是150克，也就是3两，这一包挺大的。 没错 啊，比如说两三个人的话呢可以吃一顿了。 对，而且更为重要的话，今天的话如果是用生肉的话，各位这一袋的话最起码6-7两，市面当中的话可能现在如果说内蒙古原产地的生肉的话要60-70块钱才能够买一斤。 嗯， 我们这原材料的价格要有多贵呀。 是， 但是我今天的是10几块钱能够吃一顿大肉餐，酱牛肉餐啊。 对，咱们今天连主品再赠品的一共是10包，再加上5包，再加上3包， 没错， 一共是18包。 对， 而且每包都是3两的。 嗯 啊，一大块牛肉。 对 啊，那么市场价格挺贵的，但是今天我们299，所以呢真的是非常合适。我们的订购热线是400-015-5151，400-015-5151，北广购，放心购。 以上是广告时间。 大家好，我是2008北京奥运会举重冠军张湘翔。体育运动可以增强体魄，愉悦心情，多一点拼搏，少一份遗憾。欢迎收听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 看天空的角度在变，对未来的期待。 调香师，我爱北京。在我心中，北京是一款混合了檀香、花果香多种香型的香水，就像我经常听的北京新闻广播，有内涵，有温度，余音绕梁，韵味悠长。北京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945就是我的广播。 大家好，我是罗胖罗振宇。 我是樊登。 我是凯叔讲故事 APP 里的凯叔。 探索声音中更博大的世界，发现声音里更广阔的领域。 10月13号，北京广播电视台主办2021声音探索者大会，即北京广播节，发现声音的更多可能。 2021声音探索者大会，即北京广播节， 探未知，创未来， 探未知，创未来， 探未知，创未来。 以上为广告时间。 北京同仁堂提醒您收听健康生活指数。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入秋以后天气渐变，易秋燥，同仁堂秋梨润肺膏，润肺止咳，生津利咽。秋梨润肺膏，同仁堂国药。 以上为广告时间， 欢迎收听健康生活指数，我是小丽。预计明天北京依然阴雨再现，气温进一步下滑，白天最高气温可能只有15度左右。外出不光要注意防范阴雨天气带来的不利影响，也要及时添加衣物，谨防感冒。具体预报是今天夜间小雨转阴，偏北风2-3级，平原地区最低气温12度，最大相对湿度90%。明天白天阴转小雨，北转南风2-3级，平原地区最高气温17度，最小相对湿度45%。预计明天晨练时阴，偏北风2-3级，气温在12到13度之间，晨练气象指数为4，不适合户外晨练。北京体育广播祝您节日快乐。 北京体育广播提示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调频102.5兆赫 ，Sports Radio， 北京体育广播， 我的1025，北京体育广播， 动起来 ，Sports Radio， 一起向未来。北京体育广播提示您，现在距离2022年北京冬奥会开幕还有122天。